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宣， 城寨见。 咁咧就我哋啲聽眾咧就相當之愛國嘅，我覺得。 係。 咁咧就有好多聽眾都話咧就係強國，譬如阿 Nick 就話咧強國咁壯大，有理有據，如何能引翻邦再如百多年前欺壓侵佔我大中華神聖領土？跟住有三個問號 喎。係。 咁都忍得，真係食乜屎啦？ 真係。 不打是烏龜。不快開戰，衰過太監，正契弟。 係啦， 我哋唔好咁操作我哋。 係。 咁咧就呢、這個 事可忍，孰不可忍？ 係啦。Mia Valley 咧，我哋常客咧就話俾人踩到心口啦，忍屎忍尿都唔可以忍啦咁樣。 嗯。 咁你可想而知，我哋香港人幾愛國啦。 係咯。 呢、這個當聽就話嗱，我呢類愛國盲目粉青100% 相信，我哋強國嗰只遼寧號航空母艦可以打沉美帝全部航空母艦戰鬥群。咁你可想而知，大家都識嘢，我哋都知道。 識嘢， 遼寧號好似係咪喺烏克蘭嗰只，喺澳門拖翻去嗰只啊嘛？係嘛？咁就好似做個賭場喺澳門。 係， 同埋嗰只嘢係好似炒粉咁樣升㗎嘛？ 係 嘛？ 係啊，嗰個。 但係我級數好細嘅啫喎，嗰只嘢。仲細過寶瓶星號喎，真係。 佢嗰日得， 即係同賭船一樣。因為我見過，離遠見過喺澳門。 係， 得㗎係嘛？ 得，佢話得就得啦。 我得㗎啦，我信得過呢啲咁嘅嘢係嘛？即係呢個強國就係除咗呢個大話之外，乜都得㗎啦，其實。 嗯。 咁咧就呢個阿 David 就話咧，共產黨係紙老虎，打飛機就叻咁樣。咁我覺得你唔好睇小佢。 係啦。 咁首先，我覺得就第一步政治上當然要退出呢個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啦。 係。 咁我覺得第二樣咧就退出埋聯合國都啱。 呢個一定要係啦。 咁就因為咧，聯合國而家咧就呢個雖然最慘咁啊，佢話有66個國家撐佢啦。 係啊係啊。 其實好多又話被參加嘅。係 啊。 又係同阿周融啲聯署反佔中一樣， 或者嗰啲連成一線手拖手嗰啲一樣。 篤數啊，原來又係，即係已經冇曬面啦，已經。咁我相信以人仔外交咧，一定揾到好多嗰啲咩馬拉威啊，嗰類嗰啲非洲好等錢使嗰啲國家啦， 同埋應該嗰啲一帶一路沿線嗰啲應該都有啦。 冇啊， 我冇啊， 係啊，冇啊。 非洲國家都似你， 但係我諗非洲國家對收屍喺邊度，佢唔知嘅喎。我諗係 咯， 係咪啊？係 啊。 咁就好多非洲國家，特別係咧，好即係而家好靠佢嗰啲起鐵路啊、起基建嗰啲國家，就好支持佢南海嘅立場。咁、以我哋強國嚟講咧，大陸喺全世界都冇朋友嘅，我覺得。但係有好多呢個叫做咧，係會攞住大陸錢、吃大陸飯，就呢個叫做奶大陸窩嘅國家，就唔係砸大陸窩啦，就奶嘅。你俾錢我就奶你個腹煲底啦。咁所以呢扎非洲小國咧，我諗都唔少嘅其實。咁、但係一睇咧，稍為明眼人一睇就知啦。包括好多，包括佢嘅老友啊，普京啊，都唔撐啊。大家唔好嘈咗佢就话， 有冇搞错啊？ 大哥，你大佬你将个揽头揽颈，我咩中俄啊、合作啊、开启战略新时代啊等等咧，原来呢个俄罗斯咧，亦都系咧，即系蛊惑到不得了嘅。其实 哇，咁真系唔啱喎，冇义气啊！ 肯定系冇义气啦，我啦，我觉得就咁样，应该将喺东北嗰啲咁嘅，包括喺澳门嗰啲俄妹咧，全部驱逐翻， 又驱逐， 取消佢签证， 系 嘛？完全唔准佢喺澳門揾食，我覺得係咪？只准就係輸入嗰啲咧支持九段線嗰啲國家。 哦，即係 咁啊，慘啦，就係非洲 兩個非洲國家， 係啦，就大量嘅非洲國家。咁咧就等佢哋可以喺由深水埗就轉過澳門啦，我覺得。 喂，咩英國又如何咧？英國又即係佢好 friend 噶嘛，又加上啱啱又換咗首相咁。 嗱，佢哋呢啲好古惑嘅，大家都唔好嘈喇嗰啲咁嘅嚟嘅。但係個心咧， 都係嗰啲 把口咁講，其實個心咧就肯定係唔撐你噶啦。即係你諗下呢個以前啊，都有真心交。毛澤東年代啊，中共都有啲真心交，因為佢輸出革命啊嘛。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輸出高鐵咧，真係冇真心交啊，因為高鐵又裂啊，嗰啲車廂又唔安全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就使多啲人仔嘅啫呢單嘢啦。咁但係使完人仔之後咧，即使由66個國家增加到68個咧，或者增加到70個咧，其實都冇意思啊。咁大家都明白咧，呢個所謂嘅自古以嚟呢個咧， 是很大的邏輯矛盾。 嗯，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有两种邏輯，一种叫邏輯，一种叫中国邏輯。第一，中华民族是1911年之后才创造的。1911年之前就有汉族， 嗯， 有蒙，有回，有藏，有苗，有瑶，是吧，这些少数民族。 嗯， 那就没有中华民族的。 嗯， 所以我就从来都不明白他说什么，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领土。因为去到几时，去到1911年之前就没有中华民族是不存在。 但他们讲到汉朝那些这样的。 汉朝就那些叫做汉人。 是。 清朝那些就叫做满洲人，蒙古时代那些就叫做蒙古人。我就不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那时会存在的呢，除非时空穿梭是拿了叮当的随意门， 嗯， 然后就习近平回到元朝做了成吉思汗的。 他真的看了太多那些中国剧 穿越了。是的。所以自古以来这件事呢，你不要说国际法，稍有常识的香港人，稍为理性的香港人呢，一听就知道是吹水，仲要知道是流到不得了。因为第二，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固有领土，中华民族不存在的时候又何来固有领土呢？第二，所谓自古以来估到几时先计呢？一时就汉朝，又说西汉已经是我们的领土，是吗？一时去到唐朝，一时去到宋朝，那对那条线怎么画呢？ 嗯，九段线。 是的，那条线怎么画呢？画到几时才属于自古以来呢？现在还好笑，香港自古以来中国领土。 是。 第三，这个就是跟九段线有关的。这个是跟中国在帝制时代一个天下的观念呢，是跟民族国家的边界的疆土观念是不同的。 嗯。 你知道在就算去到满洲帝国、大清帝国甚至蒙古帝国那么强大呢，其实它是没有一个边界的条线的。 嗯。 它只是笼笼统统知道，哦，去到我们这个 关卡收税收到这里。出咗去之後就是漢族和其他種族夾雜聚居的地方， 嗯， 所以就呢啲地其實呢啲邊界的地方，嗰啲國家都是向佢朝貢噶嘛。 係， 咁首先究竟佢係屬於越南的地方啊，屬於呢個朝鮮啊，呢， 嗯， 個大長今的地方啊，其實佢唔介意嘅喎，因為大長今都嚟朝貢噶嘛。 係，咁又有乜所謂咧？ 咁啊，天下是我噶，中國就是等於地球嘛。嗰時我哋是天下的中心啊嘛。係，咁我哋天下中心嘅話，究竟冇邊界嘅喎？其實真係。 人人都向我哋朝贡， 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啦，率土之滨莫非王神啦，即 系 话你去到边度都系中国人啦，包括大长今又系中国人，阮氏王朝又系中国人，即 系 你都系我神民啊。 系啊，到而家揸住外国 passport 嗰啲， 系啦。咁问题就系咁啊，呢个系存在喺大清帝国嘅时代，而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你就用一个民族国家嘅观念去论述紧一个天朝帝国嘅一个疆土。 嗯， 呢下本身就出现咗好多。好多矛盾， 係即係兩個 OS 唔係唔係 我曾經舉個例子嘅，即係等於林林著咗一個細路女嘅衫一樣。嗱，你明唔明咧？我再解俾大家聽。呢個世界曾經有多帝國嘅， 係 其中一個叫鄂圖曼帝國， 係 土耳其。 嗯， 但係諗下鄂圖曼帝國嘅版圖同今日土耳其國家嘅版圖係爭好遠，就係話佢個帝國裏邊係多民族嘅， 係 譬如希臘， 嗯， 係屬於鄂圖曼帝國嘅，巴勒斯坦 係。 以色列都是属于鄂图曼帝国，跟住打败仗了，譬如奥匈帝国都一样，个，嗯，帝国开始瓦解，以前就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等呢啲咁嘅国家。咁呢啲西呢个帝国崩溃之后咧，嗰啲民族唔属于嗰个帝国领导嗰个民族嗰啲国家就会分咗出嚟，就开始成为一个独立嘅国家。咁， 嗯， 而土耳其就转型啦， 嗯， 就系由所谓突厥族啊 Turks。 嗯 就自己成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就叫做土耳其， 這 個就是一個現代的國家，就不是鄂圖曼帝國，就等於今天的匈牙利和奧地利，曾經叫奧匈帝國，等於以前的俄羅斯帝國，帝俄，即是 沙皇， 和今天普京的俄羅斯，版圖已經縮了很多，以前很多黑海那些地方都是他，波羅的海那些，所以我就說，大清帝國其實就是林林來的。但 是 他实际上孙中山就想搞一个汉族 汉族的民族国家，所以就先至叫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 嗯， 即是我不要蒙古，我不要西藏，我不要新疆的嘛，这个是孙中山的当时构思，其实好像建立一个宋朝的国家， 是 就是15个省而已， 嗯， 15个省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所谓汉族的地区， 嗯， 那就没问题，你不好像现代土耳其那样， 嗯， 跟奥匈帝国就有文化的历史的渊源， 是 但是就不是那个疆土了， 两样东西来的 了，啊，但是呢 我相信包括很多香港人在內都不能接受。我記得我細個一路讀歷史咧，我嗰位歷史老師咧，一講起秋海棠葉冇咗一忽咧，就爭啲喊咁滯，仲慘過斯朗受傷。我光當時我都唔明嘅，總之就覺得好似好大件事咁樣。你有冇咁嘅經歷咧？ 咁又冇， 冇啊， 冇咁冇咁。 一教到嗰個中國地圖啊，咁實際上大家都知啦，外蒙古其實一早喺民國時代已經分咗出嚟。咁當時孫中山甚至就同日本仔講：你可以革支持我革命，我就滿洲蒙古都唔要。咁所以點解日本一路扯住滿蒙係有原因 嘅。 咁而呢個英國就一路想候住攞西藏啊嘛。咁特即係新疆就曾經成立咗一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添。咁收尾咧，孫中山就搬咗龍門咯。因為滿清信位嗰陣時候就話：嗱，我而家將個帝國交俾你啦，你由中華民國去繼承。咁所以咧，孫中山就話：，我而家唔搞滿族革排滿革命啦，我而家叫做五族共和，漢滿蒙回族。因為佢已經攞咗個更大嘅國家翻嚟啊嘛，咁佢唔可以淨係搞種族主義啊嘛。咁所以咧就五族共和，咁然後就諗咗條橋，五族都叫做中華民族。 哦， 咁所以點解中國出現咗 1911年先出現啦？ 咁就創建咗一個新嘅種族，其實等於 American 一樣。就叫中華民族，其實阿美利堅民族都是百幾年歷史咧。其實中華民族都一樣。咁咧，呢個中華民族就包埋漢滿蒙回藏。但孫中山最古惑地方咩咧？佢唔係以血緣嚟分，係佢係總之你接受漢族嘅文化 嚟分， 唔係漢化就係你接受漢化嘅受我哋文化影響嘅就係中華民族嘅一員啦。咁你任你噏嘅啫喎，其實雖然佢係信回教，或者佢係信藏傳佛教。但你用 iPhone 嘅，用小米手機嘅，咁就當你漢化嘅咯，咁啊都係我一員咯。咁咧，其實孫中山好古惑嘅，就係咧咁變咗，咪變成一個單一民族咯。咁而單一民族咪維持翻成個帝國嘅版圖。所以自古以嚟呢個講法咧係唔立唔住腳嘅。因為嗰樣嘢係1912年先出現嘅。所以你話香港以嚟自古以嚟領土更加其實更加難，更加好笑。因為 before 中華民族出現之前，香港已經成為殖民地，已經被英國佬了，已經 係啦，冇錯。 因為我哋係鴉片戰爭已經被英國佬了，其實我哋被英國佬嗰陣時候，中華民族都未出現。咁然後跟住就話你係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咁所以好多而家嗰啲港大啊、咩民族論啊嗰啲，去挑戰呢樣嘢有原因。咁所以你話自古以嚟南海係中國領土呢個更加係荒謬，我覺得。你可以講話中國有漁民去過嗰度，唔出奇，係嘛？我相信可能張寶仔都去過㗎，嗰陣時啲海盜 係 係咪先？點會唔可能啫？攞淡水咪上島喎，攞淡水係嘛？或者喺嗰度整船咯。咁所以，但係你話哦，原來自古以嚟你嘅領土咧，咁咁樣講法嘅話咧，其實全世界都係中國領土。 係 因為自古以嚟 都有一啲係啦，漢族啊或者咩嗰啲人去過地方。 而家都係啦，我哋溫州人喺佛羅倫斯整車衫啦，喺西班牙整鞋啦，搞到人哋反華啦，燒我啲工廠啦。咁500年之後，有人喺呢個 Prado 掘出個製衣廠，又或者喺馬拉加掘出呢個中國溫州人嘅鞋廠嘅遺跡。咁當時500年之後嘅中國中華民族嘅領袖就可以話西班牙自古以嚟嘅中國領土喎。 係喎，有人去過， 唔係有工廠喺嗰度喎，就淨係 咁係喎，更勁咯， 係嘛？喺呢個佛羅倫斯隔離嘅 Prado， 即係意大利警察真係 block 佢哋嗰度啊！嗰個叫做地下製衣工場啊，歐洲嘅地下製衣工場啊，成萬幾中國人嘅喎，咁仲唔係我哋中國領土？ 係 喎，係咪先？500年前我哋已經喺意大利呢個佛羅倫斯文藝復興嘅地方活動嘅啦喎，開始。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我就話你即係搬龍門啦，你條線幾時切？係咪自古以嚟估到幾時？其實而家呢啲嘢攞出去，根本上係唔係一啲叫做咩咧？係唔攞得上台嘅理據嚟。 但佢講到振振有詞嘅喎， 係佢我哋咪聽我自己嗨 i g h 咯，係乜？但係問題就係攞出嚟笑死人，笑死人嘅意思就係西班牙可唔可以同阿奧巴馬講？喂，你嗰幾個州自古以嚟西班牙領土嚟喎，係咪先？你買翻嚟嘅仲有啲 係咯， 係咪啊？加州啊嗰啲 係咯，走去同哇，甚至乎成個美洲啊、拉丁美洲嗰啲 英國佬走去加拿大講。同阿廚刀講，喂，加拿大自古以嚟英國領土嚟嘅喎，跟住再去澳洲又講一講，再去紐西蘭又講一講，係咪先 ？Exactly 咪咁荒謬咯。喂，事實上人哋講緊唔係好耐啫喎，200年嘅啫喎。喂，呢個英國人 直接去控制呢啲所謂直屬領地啊。 係、 嗯、 啊， 嗱兩種，一種叫殖民地，一種叫直屬領地，係、嗯、控制啲直屬領地，講嘅係百幾年前嘅事嚟啫喎。咁啊，英女王可唔可以走去同阿杜魯多個仔講啊？你同我玩鞋啦，係咪先？你自古以嚟加拿大就我中國，我英國領土，係嘛？我嚟呢度，我攞咩都得。所以我就你一攞出去呢啲嘢係笑片嚟嘅，真係。即係喺中國山起個城牆裏邊咧，就喺度也文也武。所以我都好渴望遼寧號出去打一鑊金鵝。 喂，呢個真係全 即係全香港人嘅渴望， 全香港嘅渴望啊！全世界 即係證明我哋嘅由嚟自烏克蘭嘅呢個航空母艦啊， 係 不是一個賭船。 系经过呢个中国嘅加工之后咧， 系 成为一个无坚不摧， 一艘赌船可以改造成为一艘真正嘅航母啦。 系咯， 第二将嗰啲咩外国嗰啲唱衰中国军事力量嗰啲咩咩平可夫啊嗰啲人，就证明中国嘅战斗机真系可以喺航母舰升降嘅， 系 可以起到机嘅。除咗叶刘之外，辽宁号都可以起到机嘅。 系， 唔系净系东莞都起到机，辽宁都可以起到机，唔知有冇东莞号咧？ 咦，系、啊。冚咗啦！ 我谂整个东莞号可能啱啲啊，可能嗱咁跟住，中国系有水底发射核武嘅毒呢个武器嘅，我 哇系咁啊劲啊！ 系啦，咁我觉得只要咧系能够喺呢个一场嘅南海战役里边咧打一场胜仗咧， 哇！ 我相信中国嘅第一就系即系点止话咩民族复兴，我觉得系全球霸权添啊！ 系。跟住周圍同人講話，自古以來你都係我嘅咁。 嗱，梗係啦，日本自古以來中國領土，即係阿秦始皇派阿徐福去日本，由山東出發去日本求長生不老藥嘛。以我哋中國歷史嘅講法，日本人嘅起源就係嚟自秦始皇去求長生不老藥嘛。咁所以日本係自古以來係秦國嘅領土啦。因為徐福係日本人嘅祖先啊嘛。咁所以日本係我哋喎，應該 係喎。 朝鮮更加唔使講啦。一路都是向呢個中國朝廷進攻的啦。 嗯， 嗰啲越南啊、柬埔寨啊，喂大佬元朝啊，中國已經派人去柬埔寨噶啦，係嘛？跟住呢個緬甸蒲金王朝是被忽必烈滅亡噶嘛？ 嗯， 係元朝的版圖嚟噶喎。咁所以呢個緬甸自古以來都是中國領土嚟嘅，其實。 哇！ 咁你諗下幾大？仲有華英雄去到舊金山咧？ 仲有鄭和咧？ 你冇睇早期華英雄？ 係啊係啊， 阿羅漢啊嗰啲，係嘛？ 整鐵路嘛， 係咯， 早係起鐵路， 咪咯？嗰啲即係嗰陣早係插不齊啦，已經 早已經喺度即係輸出呢啲基建噶啦。 所以咧，你去到國際仲裁，坦白講咧，中國所攞出嚟嘅理據咧，其實自欺欺人，好深咧。呢個叫強權政治。你就唔好咁多嗲，強權政治係咩咧？你實際上係用武力去佔領 對自己人啫，同埋 包括你用武力去佔領嘅。 嗯， 新疆係打翻嚟，咩自古以嚟啫？你當時乾隆打翻嚟噶嘛？咁咪叫點會叫其實即係新界噶嘛？ 啊， 新疆咪即係新界，疆界疆界，即係新攞翻嚟嘅地方嘛。所以咪叫 frontier 咯，即係新疆。第二，好多中香港人冇諗過嘅。我想問下你，加拿大有冇叫做？邊疆嘅地呢個概念，或者美國有冇邊疆呢個概念？ 有㗎嘛？ 嗱，邊境就有啦。 邊境係， 但係邊疆啊，即係佢會唔會話一個新墨西哥或者肯薩斯州 Texas 嘅人，同一個紐約嘅人，佢會唔會一個紐約人士呢個係呢個德薩斯州嘅人就係邊疆民族啊？ 哦， 係唔會㗎嘛？又或者喺呢個加拿大咁樣，一個喺呢個東岸嘅加拿大人，佢唔會試喺西岸？ 多倫多人會是一個呢個温哥華嘅人， 係啊，乜嘢國家有呢個邊疆呢個觀念？ 嗯， 就是一個帝國。 嗯， 帝國係一個中心嘅， 係 一個漢族嘅中心嘅， 係。 所以中國係有邊疆呢個觀念。 嗯， 但係喺其他民主國家，你見唔到有邊疆呢個觀念。 嗯， 因為佢哋係平等噶嘛。 係 有邊疆觀念就因為不平等噶嘛。 即係有高有低， 一個種族去壓迫另一個種族啊嘛。係，咁咪有邊疆呢個觀念啊？ 嗯， 以前可能紅番就有 了， 牛仔紅番的年代就有了，所以你一拿到這些東西，好需不需香港的小學中學呢，即其實呢真的呢，即作惡多端，就是將這套東西呢，自己的老師啊，都是這個頭腦塞了些草，就教了這些東西，就整套東西呢就教下去，就變成那些小孩由小已經開始交起上來。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拆解呢啲咁嘅嘢咧，就應該借南海問題呢啲咧，就翻去教下啲細路咩叫自古以嚟，咩叫中華民族，咩叫邊疆，咩叫邊界，咩叫民族國家嘅領土，咩為之帝國嘅天下，呢啲全部咧喺我哋腦海裏邊撈埋一嚿，即係一個象徵。係 係。 跟住你一講咧，總之就係我哋嘅啦。 係啊，總之就自古自古以嚟係我嘅。 係啦，講唔埋就發爛咯。 係。 跟住就想我死咯， 系 全世界都想我死咯，系嘛？跟住就然后就跟住吹水啦，我哋要自强，跟住唱呢个《松花江上》啦， 系 嘛？跟住就做呢个咩英雄儿女啦， 系 就呢啲咁嘅嘢啦。大佬百几二百年不断 repeat 都系呢啲咁嘅嘢，即系你闷唔闷嘅咧？真系，即系一套 AUV 睇五次都闷啦，系嘛？何况呢个顶你由呢个晚清开始一路 loop 到而家。其实冇变过噶喎，佢唔会打，梗系唔会打咯，唔打得啊嘛。呢个鲁迅一早讲咗呢个精神胜利法。 系啊系啊。 如果辽宁号真系打得嘅，一早打咗啦。 系。 系嘛？以佢点会唔打一场胜仗嚟去令到共产党嘅统治有效发胜啫？ 系咯。 邓小平咪试过咯，揾个最渣嘅越南嚟恰咯。屌，结果死几万人， 都 到而家都唔敢讲。 系。 我哋六四集会我成日都唔会唱一首歌叫《血染的风采》，嗰首歌系嚟自呢个中越战争，叫做《孤山下的花环》里边嗰套电影嘅。支联会啲好白痴嘅，嗰套戏嚟自乜？嗰首歌嚟自乜嘢？你都唔识，系咪？呢个系歌颂解放军嘅一首歌嚟嘅，其实系《血染的风采》，共和国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唔系民运嗰啲人啊，系讲紧解放军啊，其实系，系咪应该唱我哋送佢哋去辽宁号打仗啊？ 系， 系咪先？ 系系， 系咪支联会啊、牛啊嗰啲咧？一路咧以保钓号护航，送辽宁号出去 战斗群， 顺手收复埋钓鱼台， 系要一顶紧 啦。系啦，即系辽宁号打败菲律宾海军同美帝战斗群之后咧，就回航一举收兵。你嗰啲听得嗰啲咁样嘅大陆佬嗰啲宣传，多人都会癫啊！真系，大佬佢到而家嗰个装嗰个海军嗰、那个嗰栋门仲系调转嚟装，要用海要用水兵嗰啲手去挡住啲海浪。他就走去做宣傳，大家不問一下點解會調轉咗門嚟裝先得㗎？即係呢個就係咧，你稍為理性少少，咧親中人士其中一個特色咩咧？中意吹中國嘅軍力。 嗯， 細細個咧，我認識嗰啲咧，左派學校嗰啲咩盧校嗰啲學生咧，就認識㗎啦，米格十九、米格21，哇！又話中共嘅 AK-47 步槍點樣犀利犀利犀利。即係佢好細個已經熟習嗰套，因為共產黨嘅宣傳除咗民族主義之外咧，我覺得佢係會用一套軍事語言去宣傳。 咁民族主義亦都需要一個軍事嘅背景去支撐嘅嚇。 即係講落去好似大家覺得好威武。 係啦。 咁但係坦白講，所謂嘅解放戰役全部都係吹水嘅，主要就因為紅軍將所有沒收到嘅日本關東軍嘅裝備俾曬啲共產黨。第二，國民黨軍隊厭戰。红色梁子军啊嘛， 哦 ，OK OK， 系嘛，我就而家知道犀利嘅，其实不过就唔系打仗犀利， 系 咁咧就受到一套嘅呢啲咁样嘅所谓勇武思想嘅，咁所以咧永远都嗰啲粉青咧一定就觉得好打得嘅，嗱其实试过嘅有啲粉青中伏系咩咧？喺呢个缅甸有叫果敢嘅地方，就系、是、原本好多华人喺嗰度聚居。但是就你知道汉族人就在自己国境就巴巴闭闭，带到缅甸就成为少数民族啦。咁咧就果敢地方咧就出现同当地嘅政府军冲突。咁咧好多嘅内地嘅粉青咧就去咗果敢，就支援当地嘅华人。 系， 结果就俾人俘虏打镬金嘅。 系，好果敢喎。 系啦，即系呢啲就系笑片嚟嘅，其实。所以一去到呢啲咁嘅关头咧，嗱，共产党咧系纸老虎嚟嘅，真系。啲听众讲得啱。實際上完全解放軍是不打得的。但是他就會什麼呢？我覺得就會糾集那些非洲的流羅啊，跟住就可能在聯合國裏面即係提出這個討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佢自己唔提，就揾啲流羅去提。 係， 佢最多最多就是用所謂的外交處理。第二咩呢？我覺得就是國內那些嘅智庫啊，即係國內。周融啊，有好多噶嘛， 系 就然後 嗰啲咩研究院院長嗰啲咁樣， 向自己國民宣傳嘅啫。 系， 我覺得佢係唔會向外國宣傳， 系 就向自己國民宣傳。講到我哋點樣，如果冇共產黨領導，我哋就會俾人欺負。如果我哋要強硬，就要亮劍， 系 就要不要吝惜我們自己的拳頭， 系 又係嗰套嘢咯，就不斷喺度洗自己中國人腦。 咁所以呢個南海鬧劇，我話俾你聽大家千祈唔好相信共產黨係會打。如果你買佢打嘅話咧，話俾你聽啊，仲大鑊過買冰島捧呢個歐洲國家杯嘅話咧，係一定唔會打。 嗯， 即使美國、日本聯手喐手先，都唔會打。 嗯， 個原因就係一打就會露底， 係 一打就會得牌效應。 嗯， 咁呢個南海事端咧，我覺得就會咩咧？食兩日花生之後咧，大陸佬自己都唔會嘈。 唔係佢可能做啲小動作，咪退出嗰啲咩？ 我覺得都唔會 公約添，我唔都唔會。 我覺得都唔會。嗱，佢知道，佢知道個仲裁係冇呢個咩噶嘛？ 嗯， 冇即係 冇約束力， 冇約束力噶嘛？佢自己嘈咧，其實係俾自己人聽嘅啫。 係， 基本上佢自己都會低調。 嗯。 嗱，坦白講，個料慶咗咧，就會出現我哋啲刁民啦。 係， 呢啲刁民就係想佢 喂打佢打佢咁樣， 佢打仗啊嘛。而習近平點會唔知道啫？自己一打仗就必死啦、 嗯。 因為第一，美國佬俾唔俾你南海打仗？ 嗯， 係咪？因為嗰個就係一個石油運輸嘅大國嚟。就算嗰度如果南海封鎖，美軍唔可以封鎖咩？ 係， 美軍封鎖你仲大鑊喎。其實係，你諗下，如果只要因為新加坡係握住呢個馬六甲海峽嘅咽喉， 係。 是吧，新加坡才是最关键的、 嗯、 是吧，虽然你说作通了，现在什么泰国什么运河，即是这条、啊、 是啊， 这里啊， 是是 作通了嘛，克拉克运河嘛， 是吧，但你想想你过了那里之后，跟着还有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呢、嗯、的海军在那里，所以你作通了克拉克运河不代表你可以直抵这个中国嘛、 嗯、 你只要经过那些国家嘛，所以我就说他不会也都没有能力、 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着解放军吃花生咧，会出嚟打仗咧，就一定失望。真正的打仗系会喺香港发生，我话俾你听。 又或者佢会打自己人咯，即系嗰啲愤青，如果真系喺度上街啊、示威啊，要佢打佢打佢嗰啲咧，咁咪佢咪出咩咯？解放军啊、城管啊嗰啲咪对付自己人咯。 但系佢另外一招再贱啲咩咧？就好似反日嗰阵时咁样，放自己啲癫狗出嚟， 嗯， 走去冲击美国领事馆。 系，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系啊， 掟。掟磚其實就不是梁天琦發明的， 是 掟美國領事館先的，就是南斯拉夫誤炸事件、 嗯、 那班粉青呢，那些磚呢就解放軍準備在路邊的，不知道為什麼就不用叫的、 嗯、 拿起手就掟，就是那時誤炸事件了。所以我估呢，以共產黨的現在這個作風呢，他就未必敢用軍事，我覺得、 嗯、 不過就會放自己的癲狗出來，就走去侮辱人家，結果只會令到中國的國際形象更壞、 嗯， 更衰， 系 连佢所谓嘅咩战时状态啊，对付嗰啲嘅示威人士咧、 嗯， 其实佢就惊有人趁呢个机会咧，就好似我哋啲刁民咁样，就发起一次新嘅五四运动嚟去针对佢啊嘛。 咁、嗯、佢可能借呢个机会咧，喂，之前未搞掂、未铲走嗰啲死敌都铲走埋， 咪佢惊就系嗰啲。借愛國名義，你知佢哋大陸啲人都好醒神噶嘛，即係由曲到圓噶嘛，都係。 嗯。 咁所以借愛國之名嚟去孖叉共產黨， 係挑戰， 話佢軟弱， 係 即係等於我哋呢啲咁嘅刁民啦，打打 係 嘛？如果我係長毛，打係嘛？走去示威支持出兵，支持中國出兵呢個菲律賓。 我直情應該去中聯辦度一個即係示威，為呢個國家立喊助威。 使啊！嗰啲咩咧？香港少年軍咧？ 係咯，係咯，係咯。 系喎，喂有嘅噃， 嗰啲外港力嗰啲点解唔出嚟啊？喂， 系咯，咪就系嗰啲深水埗有好多卖嗰啲大陆迷彩衫噶，系啊，十零蚊套嘅啫嘛，嗰啲假钢盔啊， 淘宝 都 好多， 淘宝有好多， 系 啊，咪整几支咁嘅假 AK 四廿七咯， 嗯， 系咪马云赞助， 系 嘛，全部咁样一齐宣誓参军，系嘛，一齐去菲律宾， 系 嘛，再唔系就去呢个克拉克基地菲律宾嗰度去赌钱。是吗去的嘛是賣廣告的幫他不是 是 的所以我就說打個屁咩真是浪費氣啊第二個我們今天要講的真的會打的就是這個寒戰為什麼呢那不過差不多了 休息一陣先 休息一陣先回來我們講一下這個 香港的 廉政公署有史以來最大的廉政風暴即將發生記住不要走開